德训篇第三十章，疼爱自己儿子的应当时常鞭打他，好能因他的将来而喜悦，免得他将来言满起时。训导自己儿子的必会因他而得幸福，在自己亲属相视前也必会因他而自豪。教训自己儿子的会激起仇人的嫉妒，但在朋友前必会因他而高兴。他的父亲虽然死了，却像没有死一样，因为他留下了一个相似自己的人。他在生时一见自己的儿子心里就喜欢，在临终时不会忧虑，在仇人前也不会蒙羞。对于仇人，他留下了一个报复的人，对于朋友，他留下了一个报恩的人。至于那放纵儿子的，日后他必包扎儿子的创伤，每听到他的叫声心里就苦恼。不驯服的马是难以驾驭的，任性的儿子必然鲁莽执拗。姑息孩子，日后他必会使你惊骇，同他开玩笑，日后他必会使你悲伤。不要和他戏笑，免得将来同他一起悲伤，最后切齿痛恨。在他年轻时，不要让他放任自由，对他的过失不可忽略不顾。在他年轻时，要使他低首下心，趁他还小时要叫他趋己服从，以免他转为倔强不服从你，使你伤心。要教训你的儿子，叫他勤劳，免得你因他的无耻绊倒受辱。强健而有力的穷人胜过受疾病折磨而虚弱的富人。健康和强壮的体格，尤其灵魂在正义的圣德上所想的健康，比一切黄金更有价值。健全的身体比无数的财富更好，没有一种财富能胜过身体的健康，也没有一种快乐能超过内心的喜悦。死亡比心酸的人生更好，永久的安息胜于不断的病苦。对有口不能下咽的人，端来的美味等于设在墓旁的祭筵。祭祀对偶像有什么用处？既不能吃又不能闻，被上主惩罚承担自己罪孽报应的人正是如此。他用眼一看就喟然长叹，正如一个阉人拥抱着处女而喟然长叹一样。不要使你的心灵沉陷在忧愁里，也不要因无谓的思虑而自寻苦恼。心中喜乐是人的生命，是圣德的无尽宝藏，人心愉快可享长寿。对你的灵魂要有爱情，又要悦乐天主，克制自己，以上主的圣德安慰你的心，使忧愁远离你，因为忧愁害死了许多人，忧愁对人毫无益处。嫉妒和愤怒能使寿命缩短，苦心积虑使人未老先衰。心中喜乐而善良的人比殷勤做好自己餐桌上的食物。